你好，我是 Colonel。今天是安全篇的最后一讲，我们已经学完了 HTTPS、TLS 相关的大部分知识。不过，或许你心里还会有一些困惑：HTTPS 这么复杂，我是否应该迁移到 HTTPS 呢？它能带来哪些好处呢？具体应该怎么实施迁移呢？这些问题不单是你，也是很多其他人，还有当初的我的真实想法。所以今天我就来跟你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先来说说迁移的必要性吧。如果你做移动应用开发的话，那么就一定知道 Apple、安卓、某信等开发平台在2017年就相继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的应用必须使用 HTTPS 连接，禁止不安全的 HTTP。在台式机上，主流的浏览器 Chrome、Firefox 等也早就开始强推 HTTPS， 把 HTTP 站点打上了不安全的标签，给用户以心理压力。 Google 等搜索巨头还利用自身的话语权优势，降低 HTTP 网站的排名，而给 HTTPS 更大的权重，力图让网民只访问到 HTTPS 网站。这些手段都逐渐挤压了明文 HTTP 的生存空间。迁移到 HTTPS 已经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要怎么做的问题了。HTTPS 的大潮无法阻挡，如果还是死守着 HTTP， 那么无疑会被冲刷到互联网的角落里面。目前国内外的许多知名大站都已经实现了全站 HTTPS， 打开常用的某宝、某东、某浪，都可以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看到小锁头。如果你正在维护的网站还没有实施 HTTPS， 那可要抓点紧了。据我观察，阻碍 HTTPS 实施的因素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顾虑，我总结出了三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慢、贵和难。所谓慢，是指惯性思维，拿以前的数据来评估 HTTPS 的性能，认为 HTTPS 会增加服务器的成本，增加客户端的时延，影响用户体验。其实现在服务器和客户端运算能力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性能方面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而且还可以应用很多的优化解决方案。根据 Google 的公司的评估，在经过适当优化之后， HTTPS 的额外 CPU 成本小于 1%， 额外的网络成本小于 2%， 可以说是与无价一币的 HTTP 相差无几了。所谓的贵，主要是指证书申请和维护的成本太高，网站难以承担，这也属于惯性思维，在早几年的确是个问题。像 CA 申请证书的过程不仅麻烦，而且价格昂贵，每年要交几千甚至几万元。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了推广 HTTPS， 很多云服务厂商都提供了一键申请、价格低廉的证书，而且还出现了专门颁发免费证书的 CA，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Let's Encrypt。所谓的难，是指 HTTPS 涉及的知识点太多，太复杂，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不能很快上手。这第三个顾虑比较现实， HTTPS 背后关联到了密码学、TLS、PKI 等许多领域，不是短短几周几个月就能精通的。但实施 HTTPS 也并不需要把这些完全掌握，只要抓住少数几个要点就好。下面我就来帮你逐个解决一些关键的难点。要把网站从 HTTP 切换到 HTTPS， 首先要做的就是为网站申请一张证书。大型网站出于信誉、公司形象的考虑，通常会选择像传统的 CA 申请证书，比如 DigiCert、GlobeSign， 而中小型网站完全可以选择使用 Let's Encrypt 这样的免费证书，效果也完全不输于那些收费的证书。 Let's Encrypt 一直在推动证书的自动化部署，为此还实现了专门的 ACME 协议，有很多的客户端软件可以完成申请、验证、下载、更新的一条龙操作，比如 Certbot、 ACME.sh 等等，都可以在 Let's Encrypt 的网站上找到。用法很简单，相关的文档也很详细，几分钟就能完成申请，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不过必须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申请证书的时候应当同时申请 RSA 和 ECDSA 两种证书，在 Nginx 里面配置成双证书验证，这样服务器可以自动选择快速的椭圆曲线证书，同时也兼容只支持 RSA 的客户端。第二个，如果申请 RSA 证书，私钥至少要2048位，摘要算法应该选用 Shell2， 比如说 Shell256、 Shell384 等。第三个，出于安全的考虑， Let's Encrypt 的证书它的有效期很短，只有90天，时间一到就会过期失效，所以必须要定期更新。你可以在 ConTab 里面加个每周或者每月的任务，发送更新请求，不过很多 ACME 客户端会自动添加这样的定时任务，完全不用你操心。搞定了证书，接下来就是配置外部服务器，在443端口上开启 HTTPS 服务了。这在 Nginx 上非常简单，只要在 Listen 指令后面 加上参数 SSL，再配上刚才种种文件，就可以实现最基本的 HTTPS。为了提高 HTTPS 的安全系数和性能，你还可以强制 Nginx 只支持 TLS 1.2以上的协议，打开 Session Ticket 绘画复用。密码套件的选择方面，我给你的建议是以服务器的套件优先，这样可以避免恶意客户端故意选择较弱的套件，降低安全等级。然后密码套件向 TLS 1.3看齐，只使用 ECDHE、AES 和 X X20，这是 False Start。如果你的服务器上使用了 OpenSSL 的分支 Boring SSL，那么还可以使用一个特殊的等价密码组这个特性，它可以让服务器配置一组等价密码套件，在这些套件里面允许客户端优先选择。比如这么配置的话，如果客户端硬件没有 AES 优化，服务器就会顺着客户端的意思，优先选择与 AES 等价的 X X20 算法，让客户端能够快一点。全部配置完成以后，你可以访问 SSL Labs 网站，测试网站的安全程度。它会模拟多种客户端，发起测试，打出一个综合的评分。下图就是 GitHub 网站的评分结果。配置 HTTPS 服务的时候，还有一个虚拟主机的问题需要解决。在 HTTP 协议里面，多个域名可以同时在一个 IP 地址上运行，这就是虚拟主机。外部服务器会使用请求头里的 host 的字段来选择，但在 HTTPS 里面，因为请求头只有在 TLS 握手之后才能发送，在握手时就必须选择虚拟主机对应的证书。TLS 无法得知域名的信息，所以就只能用 IP 地址来区分。所以呢，最早的时候，每一个 HTTPS 域名必须使用独立 IP 地址，非常不方便。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还是得用到 TLS 的扩展，给协议加一个 SNI 的补充条款。它的作用和 host 字段差不多，客户端会在 client hello 的时候带上域名信息，这样服务器就可以根据名字而不是 IP 地址来选择证书。Nginx 很早就基于 SNI 特性支持了 HTTPS 的虚拟主机，但在 OpenRedis 里面还可以编写 Lua 脚本，利用 Redis、MySQL 等数据库更灵活、快速地加载证书。现在有了 HTTPS 服务，但原来的 HTTP 网站也不能马上弃用，还会有很多网民习惯在地址栏里面直接敲域名，默认使用 HTTP 协议访问。所以，我们就要用到第18讲里面的重定向跳转技术了，把不安全的 HTTP 网址用301或者302重定向到新的 HTTPS 网站。这在 Nginx 里面也很容易做到，使用 Return 或者 Rewrite 都可以。但这种方式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重定向增加了网络成本，多出了一次请求；另一个是存在安全隐患，重定向的响应可能会被中间人篡改，实现绘画劫持，跳转到恶意网站。不过有一种叫 HSTS 的技术，可以消除这种安全隐患。HTTPS 服务器需要在发出的响应头里面添加一个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 的字段，再设定一个有效期。这相当于告诉浏览器，我这个网站必须严格使用 HTTPS 协议，在半年之内都不允许使用 HTTP，你以后自己就做转换吧，不要再来麻烦我了。有了 HSTS 的指示，以后浏览器再访问同样的域名的时候，就会自动把 UI 里的 HTTP 改成 HTTPS，直接访问安全的 HTTPS 网站，这样中间人就失去了攻击的机会，而且对于客户端来说，也免去了一次跳转，加快了连接速度。比如说，如果在实验环境的配置文件里用 add headers 指令添加 HSTS 字段，那么 Chrome 浏览器只会在第一次连接的时候使用 HTTP 协议，之后就都会走 HTTPS 协议。好了，今天我介绍了一些 HTTPS 迁移的技术要点，掌握了它们，你就可以搭建出一个完整的 HTTPS 站点了。但想要实现大型网站的全站 HTTPS，还是需要有很多的细枝末节工作要做，比如使用 CSP 的各种指令和标签来配置安全策略，使用反向代理来集中卸载 SSL，话题太大，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谈吧。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从 HTTP 迁移到 HTTPS 是大势所趋，能做就应该尽早做。升级 HTTPS 首先要申请数字证书，可以选择免费好用的 Let's Encrypt。配置 HTTPS 的时候，需要注意选择恰当的 TLS 版本和密码套件，强化安全。原有的 HTTP 网站可以保留作为过渡，使用301重定向到 HTTPS。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结合你的实际工作，分析一下迁移 HTTPS 的难点有哪些，应该如何克服；第二个，参考上一讲，你觉得配置 HTTPS 的时候还应该加上哪些部分？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